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动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春寒料峭，端木翠倒是真有这个闲情雅致，展昭苦笑，又晾几件衣服，把话题往正事上转了。 哎，端木，昨晚上见到的，你说叫明氏的，记得吗？ 嗯。 那个地方，人去不去的？ 端木翠正把一件被子摊开了晾，闻言突然就不动了。过了会儿，他从衣裳后头探出头来，看着展昭，笑得意味深长。 啊哈，合着展护卫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话里有话，听人打探消息来了。嗯， 居然才开头就被人识破了呀。展昭只好老实交代。 五弟托我。 哪个五弟啊？展家行武的小弟吗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 白熊。 就知道是那只白老鼠，他不是能耐得很吗？他要是高兴，玉帝的御花园能走上一圈。哼，问我明事做什么？我又不是神仙，只是个江湖卖艺的。 展昭坐到边上花坛街上，揭开点心盒盖，捏了块栗粉糕给他。 小气神仙，白兄只说过那么一次你是江湖卖艺的，你就记到现在啊？ 端木翠很警觉的不吃， 吃人嘴软，小贿赂我吗？那是没门。 展昭也不恼火，转了个方向，把栗粉糕送到自己嘴里。 明氏人去不去的？ 都说了是明氏，自然只有鬼去的。要是人去，就不叫明氏了，那叫开封大街。哼！ 最后四个字，拉长声音，一字一顿，像是跟人赌气。小青花适时亮了个嗓子。 就是。 配合得当，狗腿之气展露无遗。展昭长叹一口气。 唉，那是帮不到白兄喽。 他低头，看似愁眉不展，心里暗数一二三。果然数到第三时，端木翠有响声了。 哎，那姑娘白玉堂认识吗？ 展昭暗笑，端木翠的性子果然还是没变，纵然多撑一阵，还是耐不住了要问。展昭想了想，如实作答。 也不算认识。白兄说，那是早年初出江湖的时候管的一桩不平事。说出来稀松平常，那姑娘和家人一道返乡，山路上遇到歹人，正好被他撞到。他少年心性，出手救人，如此而已。因这是学成之后头一次行侠仗义，脑子里记得牢，一眼就认出来是当年那姑娘。 所以呢？ 他说明室里那姑娘的模样俨然跟他当年看到的一模一样。如果这就是那姑娘死时的模样，也就是说他救下那姑娘不久，那姑娘便又遭毒手。他想知道各中缘由。 那就是想查案咯。哼，那么就去找包大人，找展护卫啊，去找当地官府啊，巴巴的要去明氏做什么？哼！ 已经过去这许多年了，翻查卷宗谈何容易？更何况有些偏僻地方的案子根本无人报官，也无人查问。展昭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，顿了顿，拉着端木翠在身边坐下。 来，坐下说。 端木翠在他身边坐下了。顺势把栗粉糕的盒抽了过来，自己捏了一块尝，吃完了还不见展昭开口，他觉得奇怪。 很难说吗？ 展昭的面色有些凝重。 端木，有些事情你未必一下子能明白。白兄也好，我也好，徐庆他们也好，大家初出江湖时仗着一身武艺，都是一般的烈性子，见不得欺男霸女，张扬跋扈，一旦撞上了，往往血冲于顶，是定要狠狠教训一番的。有时候出手重了，自己反而吃上官司， 上了官府的通缉文书，那也是有的事啊。 端木翠点头表示理解。嗯， 更多的是意气用事，不管不顾，赶跑了歹人，救下的人千恩万谢的，自己只笑一笑转身就走，还自以为来去自由，潇洒畅快。 端木翠有点明白了，展昭看着满月亮起的衣裳出神，日光高照，微风轻拂，晾衣绳颤颤的，有几件没拧干的衣裳还在滴水，一派平和气象。 后来办案多了，慢慢知道有些人歹毒心肠，不设下限，被你教训了落荒而逃，并非幡然悔过，而是死机报复，卷土重来。所以闲暇下来会忍不住去想，自己最初救下的人到底有没有真的全身而退。有时候忽然冲动起来，真想着再去寻迹一番，但是一来时隔日久，二来广袤江湖，那些人的样貌都已经模糊了，名姓更加记不清楚，又何从寻起呢？ 端木翠也叹气，低下头看脚下的泥地。 唉，明白了。 展昭伸手过来，轻轻握着他的手。 白兄心里的这个疙瘩，我真是感同身受。从昨日到今晨，他怕是没有一刻安稳。看那情形，莫说是明事了，便是刀山火海，让他立刻去死，他也会拼着想知道真相和缘由的。端木，这明事到底去得去不得？ 去不得。都说人死了是下黄泉喝孟婆汤转六道轮回，事实上死人那么多，一道一道的关卡都得排着队来，有时候排不上轮了空，等个十年八年是常有的事儿。这些排不上的等着的就都去了冥世，冥世之内阴气森森，天愁地惨的，活人哪里去得那么明显的阳气，一进冥世谁都嗅得到你的气息。你想想啊，就算你是展昭、白玉堂，武艺高强，你斗得过鬼差吗？就算鬼差管不到你，阎罗王不管你啊，你跑到他的地盘招摇过市，把他摆在哪里啊？鬼是不能到人间害人的，你也见过我收服这样的邪祟，他们的下场是什么样子？同心而论，人跑到他们的地盘去，又算个什么道理啊？ 说了也是，总是我多想了，忘了你今时不同往日，还以为是明道的晨光。我会去劝劝白兄，有些事情你想或者不想，后悔或者不后悔，都已经发生了，有时候知道反不如不知道来的安慰吧。 端木翠没吭声，从脚边捡起根断枝，在泥地上涂涂画画，末了吞吞吐吐。 展昭，其实如果他真的想知道呢，我倒是真能帮他去问的。 你不是说人去不到冥世吗？不是说会被发觉吗？你现在都不是神仙了，你怎么去啊？ 是啊，说的都没错，但是我毕竟跟你们不一样。哼。 迎着展昭疑惑的目光，端木翠狡黠一笑。 你忘记啦，我是死过两次的，虽然最后起死回生，但是身上还是有鬼气残存的，要混过他们的鼻子和眼睛，比起你们这些人是容易的多了，只要稍稍加一些伪饰就好。 有史以来第一次，张龙赵虎他们奔丧奔得如此轻松自在，开封府一窝子人都在，不灵堂的不灵堂，点香烛的点香烛，公孙策毛笔饱蘸了浓墨，面色严整地写祭文，通篇的呜呼哀哉，又追忆端木翠的生平，明道之永熙，宣平之意，直觉下笔如有神，文采斐然，感动得自己都唏嘘不已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